我们就这样和平分手，分割了曾经所有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就这样分开有什么理由？也许是平淡太久，旧的都无话可说，那又是谁的错？谢谢你爱过我，谢谢你放过我，谢谢你不再让我再次重蹈覆辙，松开的手变冷了，也不想承受，装作你还没走。谢谢你抱过我，说你要好好的，在没有你的日子也要幸福着，我笑着让 谢谢你。